这是王蓉演唱的《小鸡小鸡》，她真的变了很多，有可能呢，她是为了生活得更好吧。我采访过她，在2005年，她真的是一个很有天分的歌手，她的嗓音很好，而且现场的创作力也很强。我当时采访她最后的一个问题的是说，根据我当时的节目名称，让她唱一首歌，现场的创作。他弹了一个吉他 solo 之后呢，就哼出了一段旋律，而且蛮好听的。然后现在这么多年的一个改变啊，会让我觉得他很心酸呢。杜德伟的《天真》，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。 开心的等，等你来疼，对你的爱一天天的加深。结果会残害我一生，火热的心睡不醒，风吹不冷，只希望能和你共度一生。我这个爱人有点天真，有点点愚笨，对爱没天分，爱你的眼神，爱的天真，紧闭的双唇，只愿等你亲吻。 说情感的好处是让我们误入歧途，细访一句啊，天真的好处是让我们开心的比较久。之前听过的歌曲来自杜德伟的《天真》，送给各年龄段保持傻乐习惯的我们吧。接下来的这首歌《再联络》。

这是1993年苏芮的作品，他的词曲人是音乐大师李子恒，曾经也被选为《娘家的故事》电视剧的片尾曲。每一次听到《牵手》这首歌，我就会想到另外一首，也是历经沧桑，饱含了很多的温暖祝福的歌曲，林子祥和叶倩文演唱的《选择》。倩文和林子祥演唱的《选择》，好在这对伉俪啊没有分开，不然呢，很多人真的不相信爱情了。选择也在乎我们对于事物啊、工作呀、生活的选择。我们可以金光闪闪，也可以楚楚可怜。人生没有对错。

这首歌叫《鹊桥会》，融合了黄梅戏《天仙配》的古典韵味和流行音乐的风格，旋律清新悠扬，曲风活泼，是花儿乐队一向的这个乐观向上的音乐风格啊。出自花儿乐队2007年的专辑《花林盛会》当中，是很朗朗上口的一首歌了。我想，花儿乐队早期的创作《静止》呢，应该是一首他们的巅峰之作啊。杨乃文曾经也翻唱过，而其实我们要听到的是杨乃文的《应该》。